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:19-31。路加福音16:19-31，在107页，新约圣经107页。路加福音16:19-31，由我为大家读。19节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第二段圣经是约翰福音19:28。约翰福音19:28，新约圣经157页，约翰福音19:28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我渴了。耶稣说：我渴了。我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若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，也找不到你的人。但是因为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就能认识你，也能认识自己，并且紧紧地跟随你。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也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更明白圣经，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，更紧紧地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门。 我是吴德利牧师，我跟吴师母、张淑华姐妹在台北市万华活水泉福音中心牧养这个教会。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请你们思想，但不必回答我。你怎么知道你拥有灵魂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呢？答案是因为你跟我都能够思想上帝与永恒。 这不是信徒才有，这是神给每一个人，包括现在是非信徒的人，神都给他会去想有没有上帝，有没有永恒，因为神给人灵魂。我猜想在场3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参加过丧礼，丧礼让我们不得不很靠近的面对死亡。殡仪馆火化炉面前，道士会要家属对死者说：“快跑啊，火来了。”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会在火化炉面前，但我们却是大声的唱：“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诗篇23篇第4节。今年1月，我的一位亲戚死去，我不能对他的家人说，这位死者已经有永生，等候复活，我不能够讲这种话。我只能说，你们一定很爱他，他一定很满足。根据圣经，我知道我这位亲戚，他并没有接受耶稣，他将来复活以后是永远的住在阴间，干渴痛苦。我那时只能对他的家人说那种空洞安慰的话，我相当的痛苦与震惊。我第一次有这种根据福音所生的那种痛苦与震惊。劝人信耶稣的过程好多艰难，然而耶稣赏赐我们勇敢、坚忍、祷告。耶稣如何赏赐我们这些？他向我们说话，其中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十字架上的一个遗言。耶稣说：“我渴。”耶稣口渴不只是身体脱水，他的口渴是他代替我们承受阴间的干渴。你必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他的受苦才是替你受苦。如果你持续的拒绝耶稣，到那时你就得在阴间受，你就得自己在阴间受痛苦。拉撒路永远享受亚伯拉罕怀里的那种安慰，那种在永恒中的安慰，现在是一点一滴的反映在信主耶稣的人的身上。而财主在阴间的那种干渴，那种永恒中的干渴，现在就一点一滴的反映在持续的拒绝耶稣的人的身上。永生跟永死都是一个事实，因为人害怕死亡，所以包括我们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，我们都害怕死亡，所以我们会粉饰太平，我们会说过世，我们会说离世啊，我们会说，世俗人会说往生，这叫粉饰太平。但好消息是，现在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灵魂是会被圣灵借着圣经，圣灵也在圣经里面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永生永死是那么的实实在在。因为实在有永生，实在有永死这样的一个证据，其中一个证据就是路加福音刚刚读的耶稣的比喻。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？我们先来认识当时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听众是谁，其实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。耶稣知道当时他的听众里面有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相信死人会复活， 他们相信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也贪爱钱财。法利赛人熟读摩西和先知的书，是宗教领袖，所以法利赛人就自称为义人。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强烈地呼吁他们，也让其他的听众听。今天包含您和我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，上帝看来是可憎恶的。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。路加16:15。我们大人小孩总是自以为意，总是自认为正直、聪明、圣洁，这种骄傲在我们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有了。财主与拉撒路，比喻中的这个财主与拉撒路，是今生与永恒当中都有贫穷、富裕、受苦、享福的一个写照。今生跟永恒都是上帝所赐、上帝所管理的地方，在那里也有真实的安慰，也有真实的痛苦。我们通常误解，以为永恒当中的生活是没有感觉的，但是这个比喻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永恒中的生活是有感觉，是有享福，也是有痛苦的。我们的上帝从亚当夏娃造出世界上万族的人，并且让他们住在全地上，并且上帝预先就定准他们的年限，还有所住的疆界。人离开人死了以后，就在永恒之中，会有一群人是跟上帝住在一起，每天都是以上帝为乐，因为那时候不再犯罪，不再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在永恒中，会有另外一群人，是远远地看着上帝，但是他远离上帝，他是住在阴间的火焰中，每一天都是极其干渴、痛苦的。这个每一天，就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痛苦，但是不会结束。那个喜乐，相对的那个喜乐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喜乐，不会结束的。我们无法理解，因为我们有限，因为我们活在罪恶当中。但圣经已经告诉我，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这几个字是在描述永恒中上帝与人住在一起的那种安慰。那是死后义人的灵魂将按着神的圣洁被成全，被接到天上的天，在那里他们要在光明和荣耀里瞻仰神的面，同时等候他们的身体完全被使。财主说，阴间的火焰使我干渴，那是在描述恶人的灵魂却要被丢入阴间，在那里他们要待在折磨和完全的黑暗中，预备面对大日的审判。除了这两个地方，也就是说除了永生永死，除了天堂阴间这两个地方，圣经是不承认灵魂在与身体分离之后另有去处，因此我们不相信炼狱这种有害的教导。圣经并没有教导炼狱，罗马天主教他们不承认 人被上帝称为义人，是唯独信靠基督完成，而且是一次，耶稣一次献上自己，就永远的为我们完成称义的这个工作。神宣告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在他的眼中被上帝看为义人。罗马天主教认为，称义只是一个开始，称义不能让信徒在死的时候立刻进入天堂，而必须靠炼狱的火来炼尽你跟我，除去你跟我剩余的罪，使我们配得进天堂。他们说活人可以在阳间祷告、施舍、购买赎罪券，或者在天主教的弥撒中献上挽回的祭，这些功德都可以减少人停留在炼狱的日子。这让我想到我们的灵舍常常为死人烧一些纸钱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吗？但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基督的信徒在停止呼吸的同时，我们的灵魂将按着神的圣洁被成全，被接到天上的天，在那里我们就在光明和荣耀里瞻仰神的面，同时等候身体完全被赎。那么拒绝耶稣的人会在呼吸停止的同时，他们的灵魂却要被丢入阴间，在那里他们要待在折磨和完全的黑暗中，预备面对大日的审判。除了这两个地方，我们的灵魂在跟身体分离之后，我们的灵魂除了这两个地方不会有别的地方去，也不会再回到人间了。比喻中的财主，他不是因为钱多，不是因为他可能欺负穷人而死后去阴间。讨饭的拉撒路不是因为贫穷，不是因为他知足常乐灵性好而死后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永生与永死是上帝与人立约的结果，按照神的定义，为了神自己的荣耀，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来得永生，其余的被预定受永死。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，这个原因只在上帝他自己，无关人身上的任何条件。其余的被预定受永死，那个原因也只有在上帝身上，无关人身上的任何条件。所以财主与拉撒路分别反映出永生与永死，这是上帝与人立约的两种结果。耶稣比喻中的亚伯拉罕让我想起在历史上上帝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清楚地写在摩西和先知的书上，凡是遵守这个约的人必定从上帝那里得着永生，不遵守这个约的人一定领受永死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那里有说到这个约，那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，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他的妻子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以被神算为义的人所写的。我们是谁？我们就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耶稣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被上帝称义。死人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哥林多前书15章那51节那里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不止这样，还有在末日的时候，那些还活着的人，他们不会死，而是要被改变。那时所有死去的人将以原来的身体复活，虽然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有不同的特性，身体将会和灵魂再一次结合，直到永远。借着基督的能力，不义的人的身体要复活受羞辱，义人的身体则借着基督的灵复活享受荣耀，并且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。所以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你我在回答上帝说，你赐给我这个永远的约，我接受，我要接受你所赐给我的约，所答应我的永生。你愿意接受耶稣吗？我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遗言来邀请你，因为永生是耶稣为我们赚来的。耶稣为了不让我们在阴间干渴，他亲自在十字架上承受阴间的干渴。刚刚耶稣说我们要努力进天国，怎么努力？你可以问你旁边的基督徒，请他帮助你明白圣经，请他帮你祷告，这叫做努力。所以我现在就努力从马克琼斯这位穆斯林的帮助，从他那里得到帮助。他说耶稣说我渴了，这是表达出耶稣真的跟我们一样有人性的灵魂与肉身，他肉身受苦。我们必须记得耶稣是创造一切水泉、一切山川、 溪流云彩以及海洋的圣子上帝，就是他曾经对井边的妇女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还有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一定早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我们的主耶稣一定是严重脱水，他如果求天父，云一定乐意降甘霖解耶稣的渴，耶稣渴了就证实他是真实的人。这不只是身体口渴需要喝水，这是另外一个证明他确实受上帝的咒诅，所以身体脱水。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里面，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干渴，这就是他的地狱。如果基督不口渴，我们每一个人就要远离神而干渴，我们跟天堂有跨不过的深渊。我们的主他经历的是身体脱水的口渴，同时也是属灵的死亡的干渴。圣经形容这种属灵的死亡的干渴怎么样反映出来呢？就是困苦穷乏人寻找水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。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，以赛亚书41章17节。因为上帝的愤怒临到罪人所管理的空气与土地，所以我们粮食会减产，人喝不到干净的水，人的心就用别的东西代替上帝，所以没有敬拜上帝的喜乐，这叫做属灵的干渴。而耶稣替我们承受这两种干渴，所以耶稣说我渴了，我们就有福了。我们就虽然口渴，却不会被上帝离弃。我们的主是忍受干渴到达极限，因为临到我主耶稣身上的那个死亡的干渴，不是一个普通人死亡的干渴，他是为人人尝了死亡的味道。后来有人就把醋拿给耶稣喝，那耶稣的喉咙就有一点滋润了，他就可以说下一句话，说成了。有人说他们拿什么给耶稣喝呢？答案是他们拿装满上帝的愤怒的杯子给耶稣喝，那个杯子里面装满了上帝的愤怒，地狱就在那个杯子里面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是犹豫不决小口小口的喝，他是大口的把它喝干，所以那个愤怒之杯的杯底不会有任何愤怒的渣子，上帝愤怒的渣子在那个杯子里面完全被耶稣喝干了，所以就没有上帝的愤怒在那个杯子里面，留给上帝的子民自己去喝，因为耶稣替我们喝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仿佛耶稣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说，不要再拒绝我，永恒就在你的门口，不要恨我到一个地步说宁可灭亡我也不接受你的拯救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一直持续的邀请呼吁勉励催促。当神的话语传讲的时候，他就好像站在我们面前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 他也派福音使者传道人站在你的面前，代表他与你说话。我们公开承认这些奉主耶稣的名宣讲真理的传道人，就是我们承认耶稣在邀请我们。当耶稣和讲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，他是必须忍受当时法利赛人嘲笑他。他坚持开口讲比喻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得到赏赐，我们服侍人最强烈的动机是在我们耶稣身上。首先，他怎么赏赐给我们服侍人最强烈的动机呢？首先，他知道听众的心是刚硬的，所以耶稣为了教导我们降服，他说：“凡父赐给我的，必到我这里来。”耶稣说：“差我来者的意思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”耶稣面对听众刚硬的心，他用强烈的比喻呼吁人思考：你有没有永生，或者你现在有的是永死？路加福音八章，耶稣大声说：“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”门徒就问耶稣说：“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？”耶稣就说：“神国的奥秘，只叫你们知道；至于别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要你们明白神国的奥秘，并且进入神国。”耶稣同时也就警告听众们，若持续拒绝他和他的信息，就会成为神国之外的别人。连耶稣自己复活、死里复活的神迹，也遭遇许多人的拒绝呢。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，因为他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借着圣灵的帮助顺服他的父上帝。耶稣知道他的父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耶稣开口传道，正是在宣称他与自己的父同样有拣选人的权柄。耶稣说：“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。”当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为他的门徒祷告，为你我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同时也舍弃世上的人。例如约翰福音十九章七节就说：“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”比拉多听见“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”这句话，越发的害怕。比拉多就进衙门对耶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耶稣却不回答。当基督在保守我们，靠着他，借着他，在他里面永远被拯救的时候，他是发挥那个他那一位比万有都大的父的那个大能。因为耶稣说：“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”父神的赐福是我们被基督保守的原因。有人颠倒是非说：“我想信就信，我不想信我就不会信耶稣。”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坚持的是：“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”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应该战战兢兢说，这样我怎么能相信，我为什么能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呢？因为很多人不相信啊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召你们到这个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就这样，耶稣甘愿为了父所交给他的羊舍命。耶稣的舍命，这就赏赐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主动的、被动的怜悯罪人，忍受罪人顶撞的动力了。我们怎么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家人、邻舍永远的灭亡呢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努力进窄门。如果你不明白圣经，你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，你说你感觉不到耶稣，你要努力请教会为你祷告，你要努力请教会为你讲解圣经，你要努力不要用你期待的神迹来决定信不信耶稣，你要努力不要任由自己或者别人不相信耶稣。奢华宴乐讨饭生活，或者乐活退休的生活，一定会结束的。永生或永死，今天就要决定。既然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就应该快快的帮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信耶稣。按着神的旨意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有些人被预定，有些人和天使被预定来得永生，而其余的被预定受永死。这曾经引发我思想上极大的困难，但终究成为我为应心的人祷告的动力。因为圣经说，上帝拣选来得生命的人，上帝话语的大能就能够使悖逆的他回转过来。我们谁都不准在上帝之外自己寻找一个理由说，哦，眼前这个拒绝耶稣的人是被预定受永死的。我们不可以用这种理由来拒绝任何人从我们口中听见福音。你怎么知道下一秒钟上帝不会就克服他的悖逆呢？我有一位亲戚曾经用圣经上的话咒诅自己，他说，死人埋葬死人啊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国。他用这样的圣经上的话叫我不要再讲耶稣给他听，因为他已经与邪灵定了契约，带出了许多信徒，他也享受了财富，他不愿意回头信耶稣了。在我与淑华在万华面对的许多无家者露宿街头的人，他们也都明明地说，我没有明天，何必需要永生呢？我不是罪人，我不需要耶稣，我只是一个缺乏社会福利的人而已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仍然持续为他们祷告，一次又一次的根据圣经讲道，继续邀请他们来读圣经，当然我也偶尔送个礼物给他。比喻的最后教导我们， 我们必须跟随耶稣那样对摩西和先知的教导的顺服，也就是耶稣承认旧约历史、旧约经文的可靠。这是我们承认圣经权威的一个基本立场，就是跟着耶稣承认旧约圣经历史以及字句是可靠的。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，我就是被基督这样的爱激励，对自己的家人和邻舍还有露宿街头的男士们，我对他们说，十字架上耶稣承受干渴，这是耶稣为你做的一件最伟大的善行。因为他们老是跟我说耶稣没有用，耶稣没有做什么服务，只是叫我们讲讲讲，你没有拿出服务来。我就被基督的爱激励，告诉他们说，你露宿街头的痛苦跟阴间的痛苦比起来小太多了，接受耶稣吧，何必灭亡，接受耶稣吧，否则你就要在阴间自己受苦。耶稣毫无分别的对上流人士、对底层人士不加分别的都传讲福音给他们，这就显出我们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以创造，我是创造你的神，我无一分别的对每一个人传讲福音。然而拒绝的人就显明真是可恶，因为神毫无分别，神存着美好善良的心传讲这福音，但人却很可恶的拒绝。基督徒啊，耶稣既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就祈求他快快帮助我们像他那样的仔细的遵循实践。你一定会在遵循实践的过程里面，你回头数算你遵循实践所蒙的上帝所答应的那些福，多而又多，多过于死人复活的神迹呢。今天就给你未信主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，给他们读这个比喻吧。也许你认为自己口才不好，不要紧，你就读给他听，呼吁他说，耶稣替你说出这句话，你要接受耶稣。最后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爱我们，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，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未信主的家人邻舍，使他们早早的跟我们一起说，赞美上帝，我已经蒙了拯救。求你帮助我们信主尽力遵行实践，使我们的家庭、政府、学校、天地万物都蒙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